那里可以允许我偷偷潜入的一共有三间屋，正对的可以直接蹲下走近，右手边的蹲下走一段后影分身术就可以了。至于我进的这个，你看到了，必须要用到飞枪加快移动才能来得及。正面的这间，我想他们在第一时间就会做出判断的，空忙一场后再去第二间，然后在第三间，就不能分头找一下。 再有明确判断的时候，何必要分开去找？哎，你接着说你刚才要交代的事吗？ 你这不管了？下线了还管什么呀？不上了？先听你说事儿吧。你不说要让他们团灭吗？陈国一直在叶修身后，叶修语音说了什么，他也听到了。说说而已嘛，一条酒。 怎么可能打得过呀？什么人呐你？那你吹什么？给他们压力，这他们也能信？我觉得你刚才也是信了的呀。我陈国无语了，这几天没怎么搭理这家伙，过得心平气和，今天多说了几句，又背着无语了。游戏里，王杰西想破头。 终究还是想不出君莫笑到底是去了哪里。忍无可忍之下，准备添加一下君莫笑的好友，结果一搜后，系统提示君莫笑不在线。王杰西当场呆住，下线了。对于打惯了职业比赛的职业选手来说，一时中是绝不会存在下线盾这个方式的，这是个思维习惯问题。 不过在这一刻，王杰西也已经全部明白过来。打从一开始，那家伙就做好了要下线盾的准备。开始的作战都是在尽可能的拉开了和他们之间的距离。翻墙过来的这简简单单的三间土房才是真正的关键。这三间房是一个思维上的陷阱，都存在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又存在一些推想上的差异。正面第一间是瞬间就可以想到，而后两间各增加了一点点难度，结果就搞得王杰西带队在这儿循序渐进，给对方赢得了下线盾的时间。看到一屋子队员茫然的面孔，王杰西也是哭笑不得。一条酒团灭什么的。 果然只是说说，制造心理压力的吧。队长，副队邓福生在旁边轻叫了一声。微草战队此时的士气可谓是低落到了极点，一帮人这会儿还没发现君莫笑已经是下线盾了，转来转去一通疯找，又哪里找得到了？王杰西站起身，看到的队员一怔。 都连忙摘掉了耳机，知道队长这是要讲话了。不用找了，那家伙下线了。什么？众人大惊。虽然一向信服队长说的话，却还是有人忍不住在游戏里搜了一搜。果不其然，系统提示君莫笑并不在线。训练室里已是这一天的不知第多少次鸦雀无声了。 下线盾，靠！哼，不是要让我们团灭吗？怎么跑了呀？这要是比赛啊，他这等于弃权。 有人从他们习惯的方式下理解下线盾这回事。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可以休息了。有兴趣的可以留下来再等等他上线。王杰西说完，自己却是又坐回了他的位置。 拿着他的烈火焰镜守到了那间屋子的门口。队长要等，所有人当然都看出来了。于是没有人离开，队长向来都是他们的表率。此时虽然说了可以去休息，但是队长都还在，谁又会先离不离去呢？梁芳和刘小别二人的角色此时都已经跑了回来。 微草全队11人开始在这一带散步。 队长，要不要埋伏一下？副队长跑到王杰西的烈火燃尽，一边禁言。有必要吗？杀死他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利用他来提高队伍的水平。李记、刘飞，你们两个。 啊！ 两人听到召唤连忙过来。你们两个双手连射的配合也很娴熟了，但你看今天却拿军魔校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们套路太遵循常理了，容易被人看穿，尤其是叶秋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需要再多一些想象力，多一些你们的自由发挥啊。 是。 梁芳、刘小别。 王杰西又叫到先前两个单挑的败者，两人也是连忙赶来。有什么想法？两人沉默不语。低等级时散人的技能优势，这是确实存在的，这种不同技能的配合同时在一个角色身上出现，你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缺乏应对的经验，所以输了很正常。就算是我单挑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大家都听好了， 王杰西提高了音量，所有人注意过来。叶秋是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就算他现在退役了，实力在联盟也是超一流的，现在又用的是散人这种前期有技能优势大家又很陌生的职业，所以输赢用不着放在心上，大家要珍惜和这种顶尖高手交手的机会，发现自身问题，想办法提高，这才是我们这次来刷 BOSS 的目的。 喂喂，什么 BOSS 呀，这样说好吗？ 忽然一个声音插了进来。王杰西的烈火焰烬就站在土屋门口，听声立刻退进屋里一转视角，没人，还是没人，可刚刚那个声音。屋外微草战队的玩家也是四下一打量，却很快有了发现。韩嫣柔，昨晚被团灭过的五人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女战斗法师，此时就站在一边。这里只是琉璃之地很普通的一个地方，有小怪刷新，有随意过往的玩家。微草战队正在守 BOSS 刷新，没太在意左右，尤其刚刚队长在讲话，虽然只是游戏里，但所有人还是把视角都是朝着门口的烈火焰烬。韩嫣柔就这么到了他们身边，他们却是此时才发现十个人里也只是昨天被团灭过的候补席的五人认识韩嫣柔，主力五人此时还在茫然的左右转着视角打量呢，不过在同伴的提醒下也很快搞清楚状况，王杰西的烈火焰烬也已经从土屋里走了出来。 你们还真是有耐心啊， 韩嫣柔在说话，赫然是男人的声音，叶修。没错，叶修是拿了唐柔的账号跑过来看了看情况，唐柔此时则是抱着饭碗坐在他身后，刚刚起来，这正吃晚饭呢。 这些人是谁啊？怎么没完没了的？ 唐柔问着，他从屏幕上也认出了昨天晚上的那五位，不过今天阵容却是更加庞大，看起来像是叫了更多的人来报仇。 是啊，没完没了的， 叶修说。但他的话游戏里微草队员们也是都可以听到的，大家很是郁闷，却都没轻举妄动，等着他们的队长下指示。 战斗法师 王杰西的烈火燃尽走上前来说着。 是啊， 叶修说着，韩嫣柔手中的战矛舞动了一下。战斗法师，这是他真正使用了十年的角色，虽然十年的经验让他已经是全职业精通，但最熟悉最有感情的终归还是战斗法师这个职业。 小云，你上。 王杰西点名。 啊， 小云怔了怔，一样的职业 他26级，对手28级，装备上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在属性和技能等级上却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距。 不要紧张，别忘了，你可是冠军队伍中的一员。 王杰西在旁说着。这个时候，王杰西反倒并没有去说什么胜负无所谓的话。胜负无所谓，这只是在士气低落时的一种开解，一种安慰。真正的实战中，就算是为了学习东西，却也不能真抱着这种心态。尤其是志在夺冠的队伍成员，争胜其实是要永远摆在第一位的。输赢不要放在心上这种话，王杰西只会在最需要的时候适当的说一说，让大家放下不必要的包袱。 小雨，加油！ 有队员也喊出了加油声。 萧云忽然精神一振，虽然对手是战斗法师中的王牌大神，但是这已经是过去，叶秋已经是退出职业圈的角色，而自己呢，却正在冉冉上升的阶段。此消彼长，自己为什么要怕呢？想着，萧云的战斗法师云霄也是挺着战矛走出了阵。 哼，是你啊。 叶修笑着。萧云忽然就不淡定了，只是简单的五个字，但那语气让萧云猛然就想到了昨天自己被浮空到死的惨痛经历。 要不要先去弄几个炫文啊？ 叶修问道。萧云更是尴尬，昨天他身背七个冰炫文潇洒的杀到，结果却是一个都没派上用场。对于一个战斗法师来说，最具职业特点的魔法炫文竟然全没用武之地，这太不像话了。萧云也正准备说点什么，却听到队长在后面叫了一声： 萧云，不要和他讲垃圾话，浪费时间了。 垃圾话？萧云一怔。荣耀比赛中，双方互相之间的消息嘲讽挑衅被称之为垃圾话，但现在在网游里，对方却是省略了打字的举动，直接用语音说了出来。作为职业选手，多少都要学会习惯这些状况。垃圾话，高手们都是有意找准你心里的漏洞，用语言文字来刺激情绪，很少有人真是为了逞口舌之快，这也是心理战的一种方式。萧云深呼吸，对付垃圾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也用垃圾话去反击，看谁更技高一筹；二是选择无视，保持心态，继续自己该做的事。目前及两种方式大成者非黄少天莫属，这家伙一是自说自话，根本无视对方说了什么；二是刷屏攻击，属于是群体伤害，直接嘲讽对方全队都是时有发生的事儿。垃圾话对于新人来说，通常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如高英杰，被视为王杰西接班人的重点培养对象，技术水平都已经不差，至今却还没有半点正式比赛的经验，实在就是因为这孩子羞涩内向的性格还需磨练。这派上场要是对阵了黄少天这种话痨，比赛打到哭也不是没可能的。萧云这听了队长的话后，集中精神，不去想叶修刚说了什么，更怕叶修再说些什么更有杀伤心的，连忙一提战矛，主动杀了过来。韩嫣柔当即也提矛迎上，两个战斗法师瞬时站在了一起，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前走了几步，围进了圈子，想要看得更加真切。 都录像。 王杰西吩咐了一声后，自己也打开了录像功能。同职业的战斗缺花巧，多谨慎，由于都对该职业知根知底， 寻常的套路打法那是基本都是没用的。萧云上来龙牙、天机、落花掌、元武棍，是战斗法师最基本的一套技能四连击，连续四击却都没有打中。期间韩嫣柔还他的同样也是这四个技能的衔接，同样也没能击中云霄。面对这个自己也很熟悉的职业，萧云的发挥明显也自信熟练了许多。游走、攻击，两个战斗法师你来我往，但作为战斗法师标志的魔法炫纹却一直都没有出现。战斗至今，两人都还没有成功击中过对手。萧云越打越是起劲儿，他发现脱去散人那个古怪职业的叶秋原来也不过如此，果然是已经退役的选手，很是平淡无奇嘛。只可惜了，这只是新区网游里小号间的一场较量，如果是在职业联赛中，总决赛关键时刻队员死绝，只剩自己和一叶知秋决斗，胜负决定着总冠军的归属，而自己抓住了这个机会。韩嫣柔此时显然出现了一个破绽，萧云没有错过，云霄手中战矛毒刺般刺出，一击命中。这场对决中的第一个魔法炫纹也终于产生，紧接着一击天机将韩嫣柔挑起，刚刚生成的无属性炫纹跟着一起飞出，炫纹炸开，魔法伤害，云霄也同时被加持了移动加速的状态，行动更为快捷，飞快几步赶上，看着韩嫣柔的身形，有心也想玩一下遮影步，但毕竟功力未够，等他判断清楚该朝哪里走位时，韩嫣柔已经快落下来了。对手也不是毫无反应，半空刺来一矛想逼退云霄，但浮空状态下这一招使得明显有点慌乱。萧云一个后跳操作，云霄轻松闪过，飞快一步迈前一记落花掌轰出，拍了个正着。不等对方飞出，立刻一个元武棍扯回去，韩嫣柔被重重地摔翻在地。萧云心下得意非凡，觉得自己简直就是 MVP 级别的大神下凡，冲上前继续追打，依稀间好像听到了一句什么“我来”。萧云不及细想，接连攻击两下，地上的韩嫣柔却不起身，在那儿装死人。萧云心下也是疑惑了一下，却听到队长突然大叫了一声：“当心！”话音刚落，韩嫣柔突地滚地起身，萧云信心满满地操纵着云霄冲上就是一矛，哪料对方滚起身后顺势就是一跳，恰好避过云霄这一矛，凌空中战矛一挑，直接一个天机磕了过来。萧云一惊，连忙也是一个翻滚操作，云霄低身避过，韩嫣柔落地后立刻一个龙牙刺来，云霄闪身再让，对方技能中已夹杂着普通攻击，却是接踵而至，一边追打着云霄，一边还在说话：“ 你看，技能之间最好是用上一些普通攻击调整节奏，在保持局面的情况下，待用的技能越多越好。像你那样一气四个技能连击，威力虽大，但打完三个技能却冷却中，短时间里打法的选择就会少，容易被对手看穿。不只是前期，后期也要注意这点。虽然后期技能更多，但大招的冷却时间同样也更长，上来排着队把技能全打掉，这种做法很不明智。”